初见小雨深潭枝桠，露水轻敲三月清茶，山水间勾绘平花，十里桃花生死人间落下，笙歌唱遍流水人家，暗香庭院悠扬琵琶，谁家青梅是问竹马，此时去何时归家，远苍马到天涯，换见你一刹那，夜阑人静繁华尽飘零，你身影又泪临梦境，君若远繁华静